如果说您想多囤点的话，或者说自己来一单啊，送朋友一单的话，两单我们也给您准备好了，两单或者说两单以上，每单都按849给您算。所以说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吧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放心购。 北广购物双十二购物节来了，微商城广播热卖品低至50%，每天9款潜力爆品限时秒杀，微商城好物更是全场9折，赶快打开微信搜索北广购物，进入微商城进行订购吧。活动时间12月1号至12月12号，超多惊喜福利，抢就完了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，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，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，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，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400-015-5151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，我是周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嘉宾是李翔，李翔您好。 周老师您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现在咱们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了，每天呢都是想吃什么吃什么，什么大鱼大肉都不在话下啊。那虽然呢我们都吃了太多的油腻的东西，但是有的时候呢也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嘴，是吧？所以在日常饮食当中呢，吃点什么解油腻的东西呢，这点很重要，是吧？ 您这个就说对了，解油腻，什么解油腻？咱们说喝个酸梅汤啊，喝个大麦茶呀，那是解油腻，那不能天天吃天天喝呀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？您看咱们讲一个道理，肥皂是怎么做的？肥皂是动物性油脂提取来的，为什么手上沾了油拿肥皂能洗掉呢？以油溶油，对吧？一物降一物，所以呢既然咱们吃的身上当中好多乱七八糟都是那个肥油，但是自然界当中也存在一些好的油脂，可以对身体是健康的油脂。一日三餐既然我们离不开油，我们都要吃到油，不如就用好的油去替代家里以前吃那些不那么健康的油。吃好的油不但可能给身体不造成一些额外的特殊的这些负担，而且可能对身体还有更多的好处。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个好的油怎么选。 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，这个咱们经常说是柴米油盐酱醋茶。 对， 说到这个油啊，咱们中国人一日三餐呢，每顿饭炒菜什么都得用油， 煎个荷包蛋都得有油。 那可不是，如果这个油你吃的不健康的话呢，对于身体的损害呢是非常大的。所以刚才您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哈，不仅可以吃油，而且呢这个油啊是非常健康的油。它呢不仅满足了你口腹之欲，同时呢对于你的身体的健康呢还有辅助作用。这可是锦上添花的事儿。 这是好的，这是好的。我们都知道，现在，以前的时候，咱们爱吃点什么动物性油脂，说那个大油啊， 大油 买肉都买肥的， 对对， 对吧？ 煸油， 煸大油，那个油渣都不浪费，咱们得烙在葱花饼里，虽然是挺好吃的，炒那个小白菜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咱们物资匮乏，对吧？吃顿肉就跟过年似的，现在天天过年的日子，对吧？都得是控制，少吃肉啊，多吃菜啊，多吃点健康的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油脂反过来选也是这样的。咱们给大家几个健康的油的标准，健康油的标准呢，第一呢，我们叫做饱和脂肪酸越少越好，不饱和脂肪酸越多越好。那么这两个怎么去区分呢？第一，饱和脂肪酸呀，就是在身体当中啊，咱们说肚子上那板油，咱们吃那五花肉当中那个肥油啊，那个东西就是它，吃到身体当中呢，造成身体好多不健康，然后就是它闹的。但是不饱和脂肪酸，就是咱们经常说吃什么橄榄油啊，吃什么 好的 油啊，它就是好的脂肪酸。这个数据呢越高越好，越多越好。咱形成大脑，你看大脑那个也是消耗脂肪的，耗的能量还挺多的。但是呢，像这种不饱和脂肪酸，就像给大脑提供的营养一样，不给身体造成负担，没有对健康造成伤害。那么这样的比例呢，咱们给它正过来。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红花籽油就是这样的一个好油，特别是里边有一种特别的 亚油酸类的物质，它能达到78%，这对大家来说就是非常健康的蚝油了， 嗯， 对吧？您可以多吃一点的蚝油了。嗯， 其实说到这个红花籽啊，刚才您提到它做成油，就是红花籽油， 是 啊，在我国的这个食用的历史呢，据说还是比较悠久的。 红花出西域啊， 对呀， 对吧？ 这个红花籽油啊，当然了，它好是好，但是还是相对比较少， 非常稀少， 在咱们特殊的一些地区有。 红花籽是什么呢？是红花这种植物的种子， 嗯， 这是真正的好东西。所以咱们大家吃红花籽油呢，认准是哪儿呢？认准咱们新疆、咱们塔城、咱们原产地的这样的好的红花籽油，这才是真正的啊，对大家健康的好油，对吧？ 其实说到这个红花籽啊，刚才您说这个新疆的塔城， 嗯， 它那个地方呢，它的气候非常干燥， 嗯， 而且呢，它的日照时间啊长达3000个小时以上啊，而且它的热资源呢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它降雨也少，这些气候条件就适合呢红花生长啊。 今天咱们说这除了新疆塔城之外啊，好的产地啊，好的产地才能出好的东西吗？ 嗯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今天您看咱们那红花籽油后边的压榨方法。任何油脂的压榨方法都是一样的，咱们叫做什么物理压榨。 对， 有人不理解，说物理压榨油不都是那么挤出来的？不，还有很多的方法哦。咱们举个例子来说，物理压榨是不破坏它的化学结构，相当于就生挤出来这个油。 嗯， 当然这种挤的方法呢，它的产油量就会低，出油量就会少。可是呢，这个油脂呢，没有经过化学的这种干预呢，它比较纯。对吧？所以它的亚油酸才能达到78，它的整个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，能将近90%。还有什么方法？你比如说，咱们把这个油剩的那个挤完油之后剩那个渣子，我扔到一种化学溶液当中，还能让里边那个油脂再渗出来一部分。 嗯， 那个就是化学析出法，那样的油脂呢，就比这种咱们物理方法呢就差很多。所以这个油呢，给大家保留了非常多的红花籽当中的核心营养。亚油酸含量很高，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去食用。 嗯， 还有一点，我觉得红花籽油适合于咱们中国人去吃的。为什么？好的油脂挺多的，不光是红花籽油好，像这种说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的，您像亚麻籽油， 嗯， 橄榄油， 嗯， 啊，葡萄籽油，这都属于很好的可食用的健康油脂。但是以上这些油呢，橄榄油烟点低，101度的烟点， 就凉拌这种 凉拌，凉拌。我给我妈300多块钱买一大瓶啊， 嗯， 然后她吃了一回就不吃了，扔3年跑了味儿了，哈了。 她觉得那个味儿不舒服， 这 是。 反正我吃炸酱面肯定不会撒那个，对吧？它 不 适合那个 习惯。 亚麻籽油，而且那个味道怪怪的。红花籽油不是，红花籽油除了油脂的结构很健康之外呢，它还有非常高的烟点，250多度左右吧，这样的烟点。 对， 这个什么概念哈？橄榄油100度出头。我们煎荷包蛋的油温160-170度，我们大火爆炒脆炒过了火就出来的230-240度， 嗯， 250多度的烟点呢，证明您用这个油炒菜的时候啊，少油烟， 嗯，对， 它适合 不容易冒烟， 哎，它适合于凉拌也行，热炒也行，蒸菜也行， 没错， 对吧？ 它依然有那个刺啦的那个哈， 您可以做 蒸炒狂炸的感觉，但是它没什么油烟， 对， 这个特别好， 是的。这个还是很重要的，这个油烟点高。还有一点，如果您有兴趣，您去看看去，看看这油这个壶背后啊，有一个叫做营养成分表的这么一表。 嗯， 这个表国家规定必须在食品当中给您写清楚，这后边成分表里面写零钠、零碳水、零胆固醇。 哎呦，那真的是安全。 你想，零钠啊，盐分没有，对吧？零碳水，咱们说少吃点碳水，对一些这个少吃粮食、少吃米面的人群非常重要啊。零碳水，重要的是零胆固醇呐。 嗯， 营养成分表里写的清清楚楚的，您哥都看得着的。所以呢，这对大家的身体也没有胆固醇额外的负担给您增加。您想，这是不是健康的好油脂？营养比例，不饱和脂肪酸高达将近90%-89%左右，对吧？又是零胆固醇。您说您放心，煎炒烹炸都是用。您说这用起来，这种油吃起来，这不是健康的好油吗？ 嗯，所以呢，经过这么一解释啊，确实这个红花籽油啊， 嗯， 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挺好的，又健康又能够满足口福之欲哈， 嗯。 这个吃起来的话呢，还真的没有什么异味啊， 嗯， 挺能够适应的。而且炒起来菜啊，什么煎炒烹炸呀，它烟点也高啊， 嗯， 也不容易冒烟。它的压榨也是物理压榨，这些维生素啊、有益成分都保留了。 嗯， 而且呢是正宗新疆塔城产地出来的红花制作的红花籽油， 哎， 啊， 哎。 那么基于这几点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新疆红果实的红花籽油。 嗯， 今天咱们这个组合大概是怎么样的？ 嗯，今天给大家这组合，我跟大家说，太好了。 嗯。 今天给大家红花籽油的组合是这样的啊，首先啊，这一瓶400毫升，这一瓶用在市场上买起来就得大几十。 嗯， 咱们今天给大家十大瓶，这市场上可是大摆价格了。 嗯， 咱们今天399，更重要的是今天买一组送一组， 哦， 20瓶油。 哦，又完全再送10瓶是吗？ 对，20瓶油，咱们给大家，我们今天是399，399。 这个价格可真的是太合适了。 是的， 咱们一共是20瓶， 嗯 啊，399， 399， 真的是非常合适。我们的订购热线，大家呢赶快拨打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经常听众都称赞，北广购物好啊。安全放心，实惠多，品质没得挑。电台搭建好平台，开开匣子就听到。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。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！400-015-5151啊！ 那今天呢，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健康油脂， 是， 就是新疆红果实这个品牌的红花籽油。 哎， 那说到红花籽油啊。实际上它跟其他的一些油相比，比如说什么咱们经常吃大豆油啊、花生油啊、菜籽油相比，它含有的亚油酸这个特别好的物质呢，它的含量要高很多。所以呢，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呢， 是 非常有优势。 对， 从口感上来讲呢，比如说刚才您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您母亲吃橄榄油也好，或者其他的一些油也好，这些油也非常健康。 是， 但是咱们中国人吃呢，比如说凉拌到点还可以，但你煎炒烹炸的话，你用这个橄榄油这就很奇怪了。 对， 因为它也不适合，它油点也比较低，容易冒烟。 是的， 所以呢，这也不太适合。那么选来选去的话呢，哎，觉得这个红花籽油还是比较适合的。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老天爷赐给咱们中国人饮食习惯的宝贝。 对， 国外他们吃橄榄油挺好的，他们有这个习惯，因为他们基本都是生菜凉菜嘛，啊，做完了这个牛排上撒一点这个油。咱们是油是要高温过的，所以您看红花籽油特别合适。而且刚才您说的一点我也特别赞成，就是您说这个油有没有异味儿，这油再好， 对， 这油再健康，它那味道怪怪的， 你不喜欢它你肯定也不想吃。 对，红花籽油是什么味儿呢？轻轻的那种清凉味儿，这个味道很难说，但是呢，我告诉您，它就是没味儿，什么味道都没有，所以你用它烹饪食材出来的都是天然食材的味道，这一点特别可儿疼，对吧？ 而且呢，我刚才我也闻了一下，甚至我还是尝了一下， 可以尝一点。 哎，据说它是可以口服的， 哎 啊，就平常比如说咱们吃一小勺，然后直接入口咽下来， 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？亚油酸，它在身体当中啊，它是一个游离的状态。哎，它进入身体当中之后呢，它就比如说，我给您举个例子来说吧。像咱们脸上啊，有的时候小姑娘上化妆有个油彩，或者经典有油彩，她已经卸妆油，她用油把它洗出来，手上沾了油拿肥皂去洗，肥皂也是油脂分解的油脂，把它去洗掉，身上咱们沾了个颜色，然后直接拿什么呢？拿吸料拿汽油去洗，也是油。那么亚油酸这种油的身体当中呢，就相当于肥皂。 这个虽然如此哈，咱们吃油呢还是要适当， 是 啊，就差不多就行了啊。但是呢，说到这个红花籽油啊，刚才咱们是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说， 哎， 其实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红花籽油呢，它是非常健康的，口味也好哈。但是呢，在市面上买的话呢，价格相对比较贵一些。 对，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组合呢，能够减少您这个负担了。 是的， 哎， 今天给大家直接主品加赠品。 二十瓶， 市场加起来怎么也得1000多了，对吧？咱们今天给大家399块钱，20瓶带走，一瓶400毫升，400毫升的话，基本像我们三口之家天天吃饭，天天跟家里炒菜做饭的话，一个礼拜差不多。